来不及爱到平淡，就要告别你狂热的纠缠。我还在享受爱的提心吊胆，你这个人忽然在与我无关。来不及干枯共享，我就变成你和他的负担。你要我原谅，我无法抵抗，你却忍不住心花怒放。你的快乐表情细胞已经死亡，所以笑得比哭还难看。我的大方让你心烦，你不用想求翻逃亡。难道爱过我是真困难？来不及干枯共享，我就变成你和他的负担。你要我原谅，我无法抵抗，你却忍不住心花怒放。将死亡，只为你不甘。